那是肯定了，在北京打次车都不止15块钱呢。 嗯， 但是今天您却可以给全家人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 对， 4007106108 4007106108，限于先海参团购节，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野生海参，划到每根海参只要15块钱，而且还有一款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您再付款，留下最后的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知圣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吩咐去把媒人吕范给我找来。 把吕范找来，吕范这两天是心情舒畅。他听人家说过，宝义庄梅多活10年呢、啊。不管多不多活，反正是连荆州带南徐是重赏了他一番，这是一桩美差。现在呢，主公呼唤，必是还是这个亲事的事情。他乐乐呵呵来了，啊，参见主公。免。 嗯，吕范吓了一跳，哎呦，心说这怎么了，主公孙权怎么这么大的气火呀。 子恒，主公，你办的这是什么事情啊？ 吕范一听，我怎么了，我这事儿办的不错呀， 您所说的我都做了，荆州提亲我去提的，让刘备南徐就亲，我把他也请来了。 您怎么当生气了呢？ 嗨，你去提亲也对，刘备来就亲也好，可干什么你让刘备嚷嚷的满街都知道啊，你让他又吹又打的，这是干什么呀，闹得南徐人所皆知，连我母亲都知道了，他老人家已经见怪下来，这可怎么收拾啊。 啊 啊，吕范一听，哎，这是个好事啊，孙权这气还是好事啊，这大喜的事情，孙刘两家结秦晋之好，应该让人知道啊。我说呀，应该让6郡81州都知道，这本来就是个快活的事情，这娶媳妇哪有藏着盖着的，嗨，子恒，孙权一想，也难怪他。我让他提亲这事儿是说得挺清楚，可是我没把这详细的底细告诉他。子恒，我让你提亲是假，这是周瑜都督县的遗迹，是这么回事。哎呀呀，吕范一听，您可倒早说一声啊，我心里都有个数啊，可我当真事儿办了，那你说怎么办，国泰明天辰时左右要在甘露寺相亲，他老人家说了，要看着刘备顺眼，哎，就招门纳婿了，如果瞧着他别扭，任咱们自便，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哎呀，您别着急，主公您等我想想。 吕子恒背着手转了仨圈， 有了，明天呢，您就派一员大将带领几百名刀斧手埋伏在甘露寺，等国泰相亲的时候，如果要是得手，您就立刻把刘备杀死在甘露寺，这不就结了吗？ 哎呀，子恒，这可要慎重从事啊。我怕母亲再见怪。 不会，您放心吧，您这么一说我现在才明白，这门亲事啊不一定相当，就冲刘备那岁数，我看国泰就看不中。 好吧， 派谁合适呢？ 主公，您就派贾华，你把贾华给我叫来。 是。 吕帆出去工分不大，贾华进来了， 插手施礼，参见主公，不知换末将哪旁使用。 孙权这才告诉他，明天甘露寺埋伏，我要杀刘备。 贾华一听，主公，您以什么为号啊？ 哎，鸡卑为号，没有别的暗令可施啊。 喊一声你出来 啊，快着点，这都不行，我就得摔酒杯。 贾华一想，那您可得摔呀，您别把我闷在里边不管我，一闷闷一脑袋白毛汗，最后还动不了手， 这可不行。嗨，我比你还着急呢，你就挑选些精兵安排去吧。 是， 遵令。 贾华走了。这时候乔国老已经辞别了国泰，回了凤凰寨。 国老回到凤凰寨来，坐在这儿想了想，明天国泰要在甘露寺相看刘备，这是一桩好事，不过我看孙权脸色很不好，当时他那个眼神呐，我看也很可怕，是不是他想在甘露寺这儿要杀害刘备？ 哎呀，那可不好， 可也不能。 不，国老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干脆给皇叔送个信儿去得了，他让老管家到馆驿之中告诉刘备，明日甘露寺相亲一事，让他多加小心。 呵，这乔国老为刘备这亲事真卖力气， 那当然了，要不怎么诸葛亮先生三个锦囊妙计第一条让赵云一到南徐就先来拜见乔玄，真起作用。 那么这老头为什么对孙刘两家亲事这么卖力气呢？这乔玄在江东来说，他又是个什么地位什么人物呢？为什么诸葛先生第一条妙计就用在老乔玄的身上了呢？ 这乔玄可了不起，他没有什么职务，没有官衔，就是说呀，他再也不在朝。如果说要是在朝的话，曹操统兵兵发江东，雄兵百万，那时候把江东吓得够呛，文官要降，武官要战，可以说整个江东是人心惶惶。可那时候乔玄没出场，没露面，就说明啊他不在朝。可是他在野，那么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他有影响啊。乔玄有个特殊身份呢，因为他这两位姑爷太厉害了。大姑爷是孙权的哥哥东吴主孙策孙伯符，老姑爷是三军统帅周瑜周公瑾。老头和吴国泰是老亲家呀，这太厉害了。那老头有事儿见老太太这么一叨咕，老太太还不说话呀、啊、尤其这孙权又是个大孝子，所以老头一说就灵啊。 哎，诸葛亮就利用他这特殊身份。再说呢，这刘备也会来事儿，他打一见乔玄就把自己摆到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对老头特别尊敬，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就需要别人尊重。老年呢是长者，长者应该受到尊重，年轻人呢首先应该尊敬老人，这是我国的一个好风情，长者先幼者后，将上堂生必扬啊。刘备一尊敬这位乔国老，国老打心里往外那么高兴。另外这老头啊也有他自己的个想法，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刘备这个人呢不错，是当代一位英雄，而且还姓刘，这老头有点正统思想，他觉得这汉室天下呀应该就得让姓刘的做。刘备啊是正宗，假设真的孙刘两家结了亲，刘备驻守在荆州，看住江东的门户，曹操就再也不敢来打江东了。这次赤壁大战要不是孙刘联合，根本打不败曹操。那么再加上这层关系，骨肉至亲，你说这两家多近呢，曹操他就不敢正视江东了。那么我江东的黎民百姓呢，也能过个太平安宁的日子。国老基于这么多的想法，他这才呀积极想把这门亲事促成，老头才这么卖力气。现在一听说国泰要在甘露寺相亲，他怕出意外，所以打发家人到馆驿来给刘备送个信儿。刘备这么一听，赶忙把赵云、孙乾找来了，说国泰明天要在甘露寺相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赵云和孙乾都笑了，主公这是好事啊。好事吗？当然了，国泰相看姑爷呀，这是个大喜的事情啊。四弟，不会有什么旁的吗？ 哎， 赵云点了点头，主公我正想要提醒您，好事是好事，不过我们得防备万一，得特别加小心。您不去则已，要去呀，您是外穿锦袍，内套铠甲呀。 哎，四弟，你这算说对了，我跟你们商量就是为这个事。主公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呀。您呐，还得继续收拾。 刘备一听，我还怎么收拾啊？ 赵云一听，得收拾啊，您还得继续理理发，再染染胡须。 哎呀，得了四弟，就这样吧，国泰看中就算了，看不中也就算了，根本也看不中不行，这法是非理不可。 我来了才几天呢，闲着没事光理发呀。 在后汉时期有理发吗？ 有，不过呀不叫这个名字， 叫什么名呢？叫疏通，也是理发的意思。据说在后汉的时候啊，有一位地方官，有一天他到黎民百姓家里去串门，这位百姓接待他的时候啊，披散着头发，怀里抱着一小孩，用清水那儿洗盘子。这官一看就明白了，说他披散的发髻是什么意思，他这是让我对老百姓啊进行疏通。清水洗盘子呢，他让我做官要清廉，清似水，明如镜。怀里抱着这小孩呢，那是让我爱民如子。从那儿啊才有了这个理发之说。至于什么时候有的理发馆，有待考察。赵云呢就催着这刘备非理发不可，又理了一气。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赵云就被这五百军校带出去了，呵，往馆驿门前一站，是严装待发。赵云顶盔贯甲，罩袍束带， 连孙乾先生都把宝剑挎上了，都安排好了，到内厅把刘备请出来了。你还真别说，赵云这功夫真不白下，昨晚上这一收拾啊，嘿，刘备更年轻了，头发胡子黑乎乎的，头上戴着金冠，身上穿着锦袍，是内衬软甲，身边跟着两个武士，怀中抱着宝剑。赵云特别交代过，告诉这俩人主公走哪儿你们跟哪儿，寸步不能离开。赵云扶刘备上马，直奔甘露寺。好威武啊，来到甘露寺正好辰时，按目下钟点说也就是上午九点多钟。赵云把这哨人马安排在甘露寺外，刘备在甘露寺外刚刚下马，就听这庙院里边是法器齐鸣，由方丈带领庙里边所有的僧人接出来了。 哎呦，这些僧人们都身披袈裟呀，手捧法器，声管笛箫，墨绿儿鼓九音锣，敲打吹奏的同时口里边还诵着经， 蹦擦蹦擦蹦蹦擦，呜哇，真热闹啊。吕范赶忙上前施礼，由吕范和方丈陪同把刘备让进甘露寺。吕范抢行几步到方丈室禀报国太，说是刘备皇叔到了，国太让孙权代替自己迎接皇叔。孙权没见过刘备，刘备也没见过孙权，俩人是互相闻名，今儿个这一见面，俩人同时心里都一愣，怎么回事呢？互相都很惊异，惊异对方相貌出众，尤其是孙权，还暗暗打了个冷战。刘备一看孙权身高九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是闭目紫然，绿眼珠，红胡子，闭眼儿吧。孙权一看刘备，哎呀，久仰其名未见过面，感情这么威风啊。见刘备生的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垂纶，海下一步胡须，呵，黑乎乎的，刚染的。不是说刘备大耳垂肩吗？说他双目能自顾其耳，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耳朵，哪有那事儿？那也太夸张了。据说刘备这耳朵大，说有福，说刘备双耳垂肩，双手过膝，有帝王之相，纯属迷信瞎说。刘备根本也没有那么大的耳朵，他的耳朵比别人大一号倒是不假，双耳垂纶就蛮可以了。双耳垂肩呢，多寒碜呢，弥勒佛双耳垂肩那是泥捏的，耳朵大就有福啊，猪八戒耳朵大能做皇上吗？不过刘备这相貌啊确实不错，所以使得孙权吃惊。有吕范一指引，两个人互相客气了一番，哎，由孙权领路，把刘备给领进了方丈室来见国太。刘备一看吴国太呀，哎呦，这老太太真精神呐，七十多岁了，满面红光，腰板不塌。刘备不知道，不单这老太太腰板不塌，耳还不聋，眼还不花呢，她是颇得养身之道。老国太头戴珠冠，身穿凤袍。刘备赶忙上前施礼呀，这刘备真会说话呀。国太在上，备这厢有礼。自从孙刘两家联合破曹， 多蒙东吴将士用力，才使得刘备平安，江东稳固啊。备早应前来致谢，由于军事多忙，不得抽身，今日能在甘露寺得会国太辞言，是刘备三生之幸，我祝国太福寿绵长。你看看这刘备多会说话，这话分怎么说，话到刘备嘴里说出来之后，就那么肉肉头头的，那么好听，说的老国太是不住的点头啊，上下打量刘备。这时候旁边站着的孙权更紧张了，刚才啊在院里一见刘备就把孙权紧张得够呛。他倒并不是说刘备这相长得怎么好看使得孙权嫉妒害怕，不是，他看他这么年轻够漂亮，这让我妈看中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妹妹就完了，我这计策也完了，我这荆州就别要了。所以他为这个担心，现在一看母亲一打量这刘备呀，只见老太太脸上那笑纹一点一点的推出来了，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这老太太越看刘备越高兴，越看越乐，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孙权心说，天哪，要完哪，危险，干脆我呀摔杯得了，不是摔杯为号吗，只要杯子这么一摔，贾华跳出来就把刘备一杀。母亲再怎么生气呀，再怎么怪罪也晚了，我就招母亲生回气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容孙权多想了。他这手刚抬起来，无意中孙权这么一侧脸，只见刘备身后站着仨人，两个捧宝剑的，一位是大将赵云。这三位可倒好啊，是寸步不离啊。孙权伸出去的这手啊又撤回来了，心说可不能莽撞啊，刘备带着保驾官呢，真要是把杯子往下这么一摔，没等贾华出来，说不定保驾的那员大将宝剑就出鞘了。再等等吧，就这一刹那，只听国太和乔国老那儿说，啊，国老，你看玄德真乃我之家婿也。哎呦，国太夸刘备呢，乔国老这么一听，好啊，有您这句话就成了，这门亲事算定了。他赶忙冲刘备递了一个手势，国老那意思好像是说，玄德公你赶快磕头谢亲吧。刘备磕头谢亲，国老爷赶忙站起来给国太贺喜，贺喜国太今日在甘露寺得此乘龙佳婿。这乘龙佳婿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呀，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这姑娘啊会吹笙，吹得特别好听。秦穆公疼爱女儿，就用一块美玉呀给做了这么一个笙。姑娘每当吹起这笙来的时候啊，天空中是彩云飞舞，这笙吹得太好听了，有金石之声。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叫凤台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

所以呀、刘备和郡主孙尚香太太平平的走了，已经走出好远去喽。有人呢这才禀报给了顾雍。顾雍、顾元叹这都是孙权手下得力的谋士啊。顾雍一愣，不能吧，先生真走了，大年初一刘备和郡主能上哪儿去呢？往什么方向走了？奔荆州方向啊。顾雍当时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快备马，说了一声备马，他骑着马就来找张昭来了。张昭先生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在书房这儿坐着呢，听顾雍一说呀，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元叹，此话当真？哎呀，子布先生，我怎么拿这事情开玩笑啊。哦，快去禀报主公。说着两个人手挽着手啊，说是走来的倒不如说是跑来的，踢着秃噜一歪斜脚步仓皇就找孙权来了。进门一看，这位孙仲谋躺在床上是呼声如雷呀、这呼打得跟打雷一样，醉成一滩泥了。张昭和顾雍啊在那儿对着喊叫，主公醒来，主公你醒一醒，大事不好了。孙权翻了身，这二位以为主公坐起来了，一听啊又睡了。哎呀，怎么醉成这样了呢？张昭吩咐快醒酒汤伺候，端过一碗醒酒汤来，喝都喝不了了，怎么办呢？得往下灌，灌了三碗醒酒汤愣没醒，急得张昭汗都下来了。主公啊，您这一醉可误了大事了。急得张昭砰砰砰直跺脚，那也没用，这人一醉了那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必须得等他醒了酒。溜溜等了一晚上，眼看鸡鸣无鼓了，孙权伸了个懒腰才坐起来。啊，好酒啊，好啊酒，还好酒呢。哎呀，主公大事不好啊。孙权看了看张昭和顾雍，二位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我们已经在这儿守了您一宿了，出什么事了？张昭就把刘备和郡主已经逃离南徐的事情这么一说。哎，张孙权腾楞一个鲤鱼打挺，又在床上就下来了，连靴子都没穿，光着袜底儿。他也急了，这么说刘备这儿跑了，不单他跑了，把我妹妹孙尚香也拐跑了。好啊，妹妹你还有没点手足之情了？你走也不要紧，你得告诉我一声，告诉你哪走得了啊。孙权伸手由桌子上抓起一只大令来，陈武、潘璋何在？二将奉令赶忙来到孙权的面前插手施礼，不知主公哪旁吩咐，给你们铁甲三千，立即将刘备和郡主追了回来，不得有误，得令啊。二将把令箭接过去，当即点兵，一声炮响杀出了南郡，把孙权气得咬牙切齿啊。嘿嘿，这个枭雄刘备他稳稳当当的啊，单敢这么个时候大年初一他逃离了南徐，可恼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来，尝尝咱的羊肉串，好得了。嘿，您尝尝，

我来了。 哎，我说你这个羊肉啊，哎、还是这个， 哎，吃上瘾了吗？ 哎，不是，哎，你 那就多吃几。 不是你有执照吗？ 那就多吃几串。 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有执照，多吃几串。有，您说什么 执照？ 啊，知道， 营业执照 啊，应该知道的。 营业执照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是什么？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 我是说你有没有证据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你看那是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到没有？ 看见了。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生的， 那是我哥们， 什么什么？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知道？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有知道没有？ 他们都有知道， 都有知道。 哎，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应该支持我保护吗？ 对，不，你们有知道不能在这卖。 我不能卖了。 对， 啊，他们有知道，我没有知道就不能卖。 对，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当然是 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吗？你告诉我什么人吗？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 哎妈， 什么？ 我的肚子难受， 肚子怎么了？ 难受。 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 哎呀，我肚子疼，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OK。 哎，有纸吗？ 我不卖纸， 是随便什么纸。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你快点， 不要纸， 你快点，我来不及了。 啊，不要纸照就行。人们随便。 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我没有问题嘛？ 你 不要走嘛！你说 不能走，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哎，就惹祸了。 快跑，再罚就不是40了。 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一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 同志 啊， 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啊，大胡子 啊， 他出口了 啊。哎，什么？哪去了？ 他出胡同口了 啊。哎，同志 啊， 你是干什么的？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啊？对 啊。 哎，您是干什么的？ 我那个，我上厕所。 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药的。 卖药的 啊！ 哎呀，我看利特林 啊，对， 正好。哎，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 哦，哎，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 啊。 怎么了？我这弄的什么？ 哎，没有，哎，没有，这个。多少钱一瓶？ 啊，这个两毛。 哎，两毛，来5毛钱的，来给。 这个药我这行，两毛，5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嫌两串，吃两串嫌。 啊，什么？ 这意思是您。一片不够， 啊， 还得再吃一片， 啊， 还有个半片， 啊。 哎呀，你这卖药的不会说了，你有执照吗？ 不是， 哎，哥，给我看看， 我有点急事儿， 你别急事儿，我说， 你给我执照看看。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啊，我给您要执照。 不是，纸， 你给我执照看看。 快拿纸来！ 你给我执照， 你怎么有在那边？张叔，不要。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 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两天节目一直连续给大家介绍什么叫养生讲一讲呢中国最古老一本重要的著作《黄帝内经》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述《内经》中什么叫养生我们在每次讲之前给大家再读一遍养生一词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中，说了什么？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视寒热，和喜怒而安居处，结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讲什么了？结阴阳后边这四个字而调刚柔实际上我们就讲调刚柔这三个字儿。这个我们从这个养生这个内涵来说我们可以看出几条来。第一条就是顺四时就告诉我们要顺应四时春夏秋冬嘛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而是寒暑，那是第二条第二条。那么第三条和喜怒，这是七情而安居处，这是第四条，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第五条叫结阴阳，今天讲的是调刚柔，六条以后我们就知道了《黄帝内经》讲的养生所包含的内容是六大块内容就行了我们今天结合着调刚柔给大家注意解释。讲到刚柔实际上现在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怎么去理解古人说的刚柔实际上是讲的运动运动是吧所谓的刚是指运动量较大，较猛，较急，和一些对抗性的项目活动这是讲这个刚。那么柔呢是指一些活动量小动作比较轻节律比较缓的一些项目这就刚柔我们把这个按着字先给大家做个解释。那么调刚柔实际上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吧，根据我们去理解去认识去分析我想这个调要有四个根据 四个方面。第一个，要根据年龄和体质，根据不同的年龄，根据不同的体质，来调我们的运动量的大小，实际上这一条里边包含着两小条，就是调根据年龄、体质，这实际上里边是两条，这是第一个根据。那么第二个根据，那就是季节环境条件，根据不同的季节，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我们采取哪些运动方式，确定是吧它的活动量，活动方式。那么第三，要根据个人的基础和喜好，根据个人的基础，你说他从来不锻炼，这个的运动量和我们老锻炼的运动量那就不一样，是吧？还有一个喜好，我们的运动项目都很多，这怎么能够坚持，是吧？你只有你喜欢，喜欢里边的含义就是我愿意做这种运动，我认为我适合，所以你才能够坚持。所以这根据是第三个，根据个人的基础和爱好。那么第四个，根据什么调呢？是吧？怎么去调呢？这第四个，实际上是调时间、调地点、调运动方式、调运动量，以及调运动的效果。你要达到什么效果？有些呢，微微出汗，我达到这效果，就打住了，是不是？达到什么一个效果啊？就是，根据什么调呀？调什么？调你的运动时间，是吧？运动地点，啊，运动方式，啊，运动量和运动效果，那是这样的。一句话吧，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循序渐进的，让我们扣上一顶帽子，叫科学运动法。那是这样的。这是第一，我们解释了刚柔；第二，我们解释了这个调字。所以调刚柔，从字面上我们按照我的理解是吧，我们给解释了。那么第三个方面，现在就是提倡的是一个有氧运动法，制定了在运动量在运动当中要保持的一个心跳的速度，以及要保持这种运动下这个时间的长短和路程。这就解释了什么叫有氧运动，是不是？时代发展了，我们在继承前人所说的调刚柔，那么发展到今天，那么就是说怎么一个提法，提倡什么，推荐什么，普及什么，这就我们说出了。这是第三。那么第四呢，根据季节，特别是我们现在到了一年之计，春天开始了，我们结合春季的养生，紧密的要结合，结合春季养生，那么春季养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阳气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把它呢作为三个字儿，生发散的这个特点，这是我们说一年开始前半年的这个态势就是生发散，那么后半年的态势沉降收，这就叫规律，从现象总结出的规律，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规律，那就春要动，经过冬眠了，春雷一声响万物齐响应。什么叫万物？就是动物和植物，迎来了新的，给新生带来了契机，所以说，我们推荐的十大法，其中有一个运动，运动法，是春季养生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一个是我们自觉的、主动的安排我们春季的活动， 要组织春季的啊运动，那么我们坚持啊来个什么呢啊欢呼走啊，这个我们春季要搞啊，所以我们处处应该去悟什么叫自然，叫顺天时，按照这个规律，按照什么规律，按照阳阴阳的规律啊，做到一个合合拍合顺卯合，才有助于啊我们人体的身体的健康。下面呢讲到第五个方面，运动中的误区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啊。那么从现在的运动我们讲啊，这一般我们老百姓啊都有一个晨练这个习惯，保持了多少年啊，最近我们啊就是现代研究说早晨这个运动啊就提出来了啊，早晨运动啊对健康没有什么帮助啊，有这种提法啊，是这样的啊。那么说呢要强调啊，现代研究强调啊，强调晚间锻炼，你看是吧，一个是呢现代研究，一个是呢传统在老百姓的认识做法当中啊，仍然坚持着晨起的锻炼，这两个啊，有的人特别注重养生保健，哎呀就出现了一什么呢啊，就出现了不知如何是好啊，我说了让时间去检验吧啊，这句话呢说的有点太含糊其辞，不老负责任，那就谈谈我自己的认识是吧，早晨是吧一动是吧，日出而作嘛，你就要动嘛啊，所以要动，但是呢就是我不赞成早晨大量的啊这个活动啊，就是活动量不要太大啊，而且呢在这个早晨这个运动当中啊，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啊，就我认为应该我们全身所有的关节都应该动一动啊，我是认为是这样的啊，而不是是吧某些啊一个关节和一部分的是吧身体受到活动，而是全方位的，就是各个关节。说这有什么好处，我认为啊这样呢容易啊借着早晨这个阳气是吧，阳气上升之际来激发人体的阳气啊，振奋人的精神是吧，活动一下周身就感觉到轻松舒服啊，这是我对晨起啊锻炼的我认为是应该本着这个原则。那么呢如果过大量的运动就有可能造成一天的疲惫，是这样的。那么咱们再说说呢，说完早晨晨练啊，就是我的体会和认识，咱们再说说晚间运动的优势。我悟到什么呢，晚间的运动它的优势和特点好处，能解决一天心情肌肉神经血管的紧张，特别这里谈到对脑力啊工作的啊，对于老坐着的啊不动的啊干这类活的人，这个晚间的运动更为重要啊，它松弛了，首先松弛你的紧张的情绪啊，其次啊这是一个心，二一个是身，对你身体上的肌肉神经血管这个绷得紧紧的啊，能够呢使人啊身心都有一个有助于他放松啊，这样解决我们现在啊特别是啊这个白领啊啊蓝领啊啊造成了这个一种啊这种病叫紧张综合症啊，咱们大家千万要注意，紧张综合症在悄悄的损伤人们的健康啊，我多次在节目当中啊提到了，光提不行啊，而且我们一方面要提醒，一方面要啊给大家拿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啊，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觉得这样哎才算完善。可惜呀、啊、 就是他们非常的忙啊，顾不上听我们的节目。还好，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这些是吧，这个老年朋友作为他们的家长长辈，能够把我们啊所强调的一些基础的重要的关键的是吧，能够利用各种接触他们的时候向他们啊传播啊，这个非常值得欣慰。那么晚间啊锻炼活动是吧，有哪些方面的好处啊？第一啊，能够促进睡眠啊，对睡眠特别有益啊。你像我刚才说的白领啊蓝领啊，脑力工作的坐着的是吧，你看他们是吧，失眠睡眠质量不高，非常非常普遍啊。我们虽然睡眠质量不高，我国已经达到了 52.2% 的告诉你了啊，有一半多的人啊睡眠质量都不高啊，还有 38% 然后就患上了失眠。那从咱们从根本上不让大家失眠，这是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你得了失眠啊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失眠啊，就等你掉沟了我们把你拽上了，还不如呢你别掉沟里边是吧，你靠这边走啊，你走到边缘上了你要悬崖勒马啊。我想这个大家一说就听明白了啊，要解决这个啊睡眠问题，不让它继续发展和不继续加重，所以要改变啊我们人们自身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啊，减少和避免患失眠人和睡眠质量不高啊这种状况，这是第一。那么第二，这晚上啊锻炼还有什么好处，还能够保持人的稳定的什么体重和体型，哎这个非常有帮助啊。你像我们中国人这个吃饭啊，我讲了啊，早晨啊早晨对付一口喝着不吃啊，中午将就一口啊，晚上得犒了犒了自己啊，全家人聚一块儿，哎晚上时间是吧很松快啊，所以晚上吃了别的，这样无形当中对我们的体重和体型是吧造成了非常非常不良的影响啊，所以晚间运动啊，我想对于体型现在年轻人特别讲体型，上岁数也讲啊，特别你的体重超标是吧，那么对你的心脏啊对你的行动啊都有不便啊，咱不说形体美不美啊，咱就说对健康对你的心脏啊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是吧，这个我们说啊，这是第二条晚间锻炼好处。那么我认为第三条啊晚间锻炼有什么好处呢是吧，第三条就是对我们的脾胃对我们的肠胃对我们的消化特别有益啊。我们常说是吧，吃完饭啊，按照咱们啊传统百姓当中流传的话，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是吧，我们不要把这些流传的这些话都要过于过脑的都加三个字儿，问问为什么，我们去剖析，我们往深处悟啊。啊很多有很多人是吧，晚上吃啊吃喝啊，吃完了一天累了啊不愿意动了，扭头躺睡觉，睡了吗睡了，但是根本就不会解乏啊，一个是发胖啊，一个体重增加啊，一个是根本就睡眠他睡不好啊。我们发现什么呢啊，发现啊你在睡眠的时候必须把肚子里的食物啊胃为穴啊，就是水谷之海，必须把它排空了再睡觉非常的舒服，否则的话是吧感觉到非常的累非常的累啊。那么你通过是吧哎我们饭后百步走去活动是吧，对我们的脾胃是吧助脾胃消化一臂之力，而增加了胃的蠕动，来促进了吸收啊，也有助于第二天的排便啊。这谈到了脾胃嘛，谈到肠胃嘛是吧，哎这就我对啊这个晚间 这个锻炼的认识的好处。这么着呢，是吧？我们就把啊早晨晨练与晚上啊，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啊。我说的不一定对，是吧？大家可以去悟，是不是？啊，但是这早间的运动也好，晚间的运动也好，是吧？我们觉得只要掌握住一个度，都是非常有益的，而不是早晨练好不好，晚上练不好不好，是吧？啊，关键的词不要纠缠那个，而要啊把落脚点啊，要说搁在一个度上，搁在一个运动方式上啊，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我们认识啊这个早与晚的啊锻炼啊，应该从这个啊角度来分析啊。我想这个就没什么杠台了，是吧？就说早与晚，他们的其作用和意义确实有所不同，是吧？这样我们分析了啊，许多人对此存有疑虑不解、无所适从的啊这种境地啊，我想今天听了我这个观点，是吧？可能有些感想啊，对于错与否。是吧？那么呢，给大家提供一点见解啊。原本呢，啊，我们讲的基本上啊，主要内容讲完了啊，就剩下呢，哎，那么一句话啊。这剩下这一句话呢，我想大家一听啊，也就明白了啊。原先呢，就准备给大家留一个悟那么一个空间。但是后来一考虑啊，是不是啊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去悟啊，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悟到其中的内涵，哎，这就形成我一个担心了啊。这怎么办呢？我思来想去，是吧？嗯，还是和大家进行交流吧，是吧？这个把我啊这个对最后一句话啊的体会跟大家说说啊，看看大家悟了吗？如果悟啊，您看看您悟的和我悟的啊，哎，咱们呢哎做个比较啊，做一个互补，好不好？嗯，所以大来呢，我们继续啊，把最后一句话呢给大家啊再说说我的体会和认识。所以今天不一定能够讲完啊，讲完我分两次，今天要解释的是后边。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就是啊。咱们今天啊就解释这一句啊。首先我们先说说如是啊当什么讲啊，这个我想呢啊在讲之前，我们先把这句意思说的什么意思啊，咱们从宏观上啊给大家说说啊。一个意思就告诉了啊，我们要练好内功啊。前面我们讲了啊，四时寒暑这是俩，喜怒安居处这就是两项啊，结阴阳哎，调刚柔啊，那就是讲了，是吧？养生讲了具体六个内容啊，讲六个内容啊，这六个内容我们简称叫内功啊。做好这六个方面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最后这一句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说了什么啊？说的是结果啊。前边叫功课啊，后边哎，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说的是结果。说哪两个结果呢啊？这个结果一叫辟邪，辟邪啊，不是辟啊，辟邪不治，那说的什么？说的是健康，是吧？你练好了内功啊，病邪不会入侵，那不会入侵你就是健康了呗，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逗点啊。后边一句呢，长生久世，